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营集，去里屋把你爷爷留下的那个柜子打开，里面有个小盒子，是红布包裹着的，把它给奶奶拿过来。 哎， 营集答应一声，跑去里屋了。营集很兴奋，似乎他接下来终于可以知道有关父亲的消息了。多少年了，从能记得事情开始，他就不停地问奶奶自己的父母是谁，他从没有见过。不管他在自己的睡梦中见过多少次，不管在他的梦里自己的父母离自己是多么近，他都无法在梦境中看清他们的长相。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应该和小昭的爸爸妈妈长得很像呢？有时候他又觉得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应该和玄平的爸爸妈妈长得很像呢？他不止一次地猜测过，希望过，但从奶奶那里总也得不到答案。他怀疑自己的奶奶也许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不一会儿，英吉拿着一个红布包裹的盒子交给了奶奶。老人打开包裹，那里面是一个旧木盒。奶奶从里面拿出一块白色的布，上面写着几行字：这是银良的亲生骨肉，是您的亲孙子，也是我们的希望。时间紧迫，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办，拜托您老人家。骆宾。 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准备休息，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问了却没人回应。我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后来又听到敲门声。我打开门，却发现没有任何人，只看见在门前台阶上放着一个小婴儿。这片布就塞在那个小婴儿的怀里。营集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我希望将来他能有好的运气。 长老从奶奶手里拿过写有字的布片，仔细端详着，低声说道：从这布片上看，书写者比较匆忙，来人熟悉你住的地方，应该不是敌人，此人很可能是骆宾本人。据长老会的信息，骆宾应该跟随营良一起出行，为什么他回来而营良却没有回来呢？ 应该是骆宾没错，这字迹我第二天就让村长和骆宾的家人来确认过，他们确认这就是骆宾的笔迹，同时他们还告诉我骆宾也在自家门口留了字条。 哦，什么内容？ 大致意思是， 他送回了赢良的儿子，希望家人给予这个孩子保护。后来村长就秘密召集守护者开了一个会，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会议的具体内容，也许是怕我这个老太太担心吧。但从那以后，几个家庭就商量把这几个孩子放到一起，从小就由埃芬带着学习。现在看来，他们确实是想保护这几个孩子。 此时莹吉的心里似乎也有一些明白了，洛冰是雨的亲伯父，难怪雨总是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挡在他的前面，难怪这几个伙伴总是在一起学习一起玩，难怪呀，这些家伙肯定知道什么却又不跟他说，一群讨厌的家伙。英吉的心里暗暗地骂着，但又有一丝温暖涌上心头。是啊，在他没有父母的这些日子里，伙伴们又给过自己多少帮助和爱呀，他们的父母何尝不是把自己当作他们的亲生儿子来看待呢？他爱他们，爱这些共同成长的伙伴们，也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梦境中见到和他们的爸爸妈妈长得有几分相似的自己的父母。 我能够确认这件事，还有一个证据。 奶奶又从那个旧盒子里取出一个木质的纺锤，上面还清晰地刻着一个木字。 这是迎吉他爷爷当年给我做的纺线用的。这只纺锤我一直留着，那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拿着它，看到它就好像它还在。可就在莹良走的那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个纺锤和他一起不告而别了。直到他再次出现，就是在那个莹吉到来的雨夜里，这个纺锤就在莹吉的身旁。所以我断定莹吉就是我的亲孙子。 长老听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我明白了，看来莹良在担任联盟使者的这段日子里成了家。为什么莹良要把孩子送回来呢？为什么没有自己回来呢？莹吉的母亲现在又在哪儿呢？听你的说法，当年在洛冰送回莹吉的夜里，他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又是些什么事儿呢？什么事情大到只能把孩子放在门口，连声招呼都没有时间打呢？听你说，洛冰也去了自己家门口留了书信，而且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十几年不见的亲人都没有时间见一面吗？ 是啊，可能那时候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吧。 据长老会提供的信息，目前其他几路拓荒者都有消息往来，只有莹良和洛冰他们这一路一去就是几十年，毫无音信。送莹吉回来是他们唯一留下的讯息。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来这些秘密要想了解的话，只有以后问问他本人了。最近的情况比较复杂，很多事情出乎我的想象啊。 哦，您发现还有什么不对头的事儿吗？ 我先问你，在我闭关的这些年，莹良是不是也得到过原力种子？ 是啊，我亲眼见到他，他种下了种子，结出了果实，跟莹吉一样，种子自己就跑到莹良嘴里了。 那你还记得莹良拿回来的是什么颜色的种子吗？ 黑色的，对，肯定是黑色的。怎么，长老，